千世界，小小环球，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您听读报。不花钱，嘿嘿，对对对，当然也难说，不是那个，是我们是不收钱，但是那个他手机他有流量啊，对，要不怎么说得找 WiFi 呢？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这几天说话得留神啊，因为什么呢？这个节目啊，这年前跟年后啊，这称呼啊，咱们这吆唤啊，它是不一样的啊。那要是这个年前呢叫午间读报，年后呢晚间读报啊，时间改了。哎，对对，我还真是加着小心啊。话里话外，哎，我是立新，欢迎您收听。怎么个听法呢？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啊，就能直接的收听北京电台全频率的广播节目，当然也包括话里话外。而且呢这个平时啊，您甭管是午间还是晚间，只要是读报节目播出的时候，周末除外，哎，这个听听上有聊天室，直播的时候您可以进聊天室跟大家伙互动交流。哎，你看这个要是用手机听呢，多多少少会有点流量。呵呵，对对对，这个用 WiFi 呢，这个看看 WiFi 是不是给劲啊，都行都行，家里头听匣子也可以啊。正是酒是少吃为好，烟抽多了话聊啊。对对对，这个得这个注意防止这个得这个病啊，还是别抽烟了。酒呢，酒是少吃，贪是惹祸根苗。这大贪啊，这大贪呢，那厉害了啊，那这个有啊。你看中纪委公布的案例，哎，那就是大贪。贪分大贪小贪，甭管是大是小，哎，都是贪。小贪呢，贪财呀，这个贪小便宜啊，贪是惹祸根苗，气儿是无烟火炮。这个现在来说啊，专有所指，开车在外头，路怒症犯了，哎呀呵，不依不饶啊，呦呵，又是别车之类的，一个是危险，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还有你看这个人身之间啊，你这个互相之间言语不合，甚至于发生争执，他也麻烦。警察叔叔一来，你看这是个事儿了。无酒不成宴席啊，就是你要是请客吃饭呢啊，喝点酒这是在所难免啊，总之是少喝。开车就别喝了，实在非喝不可，那您找代驾，哈，戒烟需要毅力，爱财取之有道，防止不良情绪，路怒症这就是不良情绪。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9:10我登场，读报还得您相帮啊，就是赶到明年。咱们这个话里话外读报节目一架到了晚上，那位说您还一架呢啊，呵呵，对，挪窝成吗？哎，挪窝到晚上9:10还是需要您的帮助，您的这个捧场，您的支持，您的关心，您的爱护，包括您的意见啊，我都得认真的倾听。顺带手呢，麻烦您再用手机关注一下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是特别的感谢咱们闲言少叙，赶到这个休息日啊，是您是歇您的，我呢 啊，我也得歇着。嗯，对对，但是节目它不能歇着啊，所以咱们这个话里话外呢，到了这个星期天了啊，周六周日都一样啊。我知道今儿不是星期天啊，是我知道日子啊，对，明儿是星期天啊，对，这个抱歉啊，有点啰嗦，还是啊，抓紧时间给您说说报纸的内容。这是晚报提了醒了，说这个什么呀，老年朋友您考虑一下，就是这个接种这个新冠疫苗这个事情，这个呢咱这是科学啊。说哟，那啊，有那朋友就说了，哎，这打了疫苗啊也未准就能防得住。对，您说这个特别对啊，确实有病例他是接种疫苗之后的。但是您要知道，这个打这个疫苗啊，它不只是为了防护这个疾病，就是它的这个新冠这啊这个病毒的侵害，也包括什么呢？这是更重要的，一旦是传染了，哎，这个能降低啊，就是这个病毒对咱们身体的这个影响，哎，这个更重要，尤其是对于老年朋友啊，这您考虑考虑啊。这另外呢，这个跟年轻的朋友，你看老的小的咱都得照应啊。年轻朋友想着要生孩子，对了，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改了啊，这个各个假期怎么个歇法都有说啊，固定的一个准确的说辞。比如说吧，说这个有的男同志啊，是生孩子是女同志的事情，他不得伺候月子吗？伺候月子啊，这个人家这条例他不能叫伺候月子啊，这么说不规范，叫什么来着，叫陪产假。有的男同志，哎呀，我不歇了啊，这啊，这些天给我媳妇儿吧，不，这个不能转租啊，嘿嘿，对对对，男方如果你不休陪产假，也不能转给女方，既然国家定了，该休您就休，在家里头，其实那不叫休，那是换一个场所继续上班，工作量、任务量，可能比在公司还要大，伺候月子吗？啊，这个炖个老母鸡呀，弄个鸡汤啊，啊，嘿嘿，对对对，啊，温个奶瓶啊，对，是是是，哎，说到这个孩子啊，教育这个事情太好了啊，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我认为是福利啊。这个北京晚报说的，北京天文馆已经啊向未成年人免费开放啊，你看老年人呢也可以凭着有效的证件免费预约参观。啊，天文馆，哎呀，看星星，啊，那是动物园，对，在动物园的对面，嗯，嗨，不是一种，我明白，我明白啊，咱别说乱了啊，抓紧时间，还有一档子事儿，这就是这个，包括商家，最近这些年发现也有居民住户，啊，在家里头安这个监控探头，说是啊，为了安全起见，但是这个您记住，您得想好了。你要是商家之类的，他那个店面里头安装监控是有这个必要性的，在自己家里头有没有，这您自己琢磨。晚报说了，警方破获了类似的案件，就有这个坏人他能够黑进去，黑进去啊，这是个一个专用的说法，就是他你这监控它是有网络的呀，他黑进这网络之后可了不得了，您家呀啊，那探头是对着您那什么卧室啊，什么客厅之类的，好家伙，在他这儿一点隐私都没有。你看啊，当然这是个案，但是呢，这个也显现出一个什么事儿呢？我就说这个，技术条件啊许可，咱们多一道防护的措施，这本来是没问题的。但是呢，这还是那句话，您想好了，在家里头有没有这个必要啊？我的这个安全起见啊，这个还是得谨慎为之。给各位啊讲一个当代红娘的故事。不过呢，这您听清楚啊，这话里话外它有褒贬。我说这当代红娘可不是说那些啊热心的热心肠给年轻人介绍合适的另一半的，你甭管是什么啊，咱们单位里头呢啊妇联的大姐呀，啊，工会的大叔啊，对对对，哎，这个社会啊，包括国家，其实对这个事情是很重视的，啊，这个都是 正昌的啊，这个应该有的，哎，对咱们这个社会安定团结人际关系和谐有很大帮助的，还真是介绍对象啊，哎，那是功德无量的好人好事。但是您听清楚，今儿我说这故事可不是啊，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而是正相反啊啊，这个红娘也是分人，哎，对对，良莠不齐，对对对，他这个呢，严格意义上说呢，不是红娘，红娘是义务的啊。那位说其实可以跟这个张生啊或者崔莺莺收点钱，嗨，那哪能啊，你看看人崔莺莺他们家这站着房躺着地的也不缺钱，嗨，不是人家就是为了促成美满的姻缘，看着年轻人啊，这个希望他们能够好啊，这个百年好合，没说吗，这是个好事儿，善举，哎，功德无量的事情。所以你看那京剧舞台上那红娘，虽然说啊，这个小姑娘挺逗的啊，有时候还啊喜欢这个开个玩笑啊，这个花旦嘛，就演这红娘，但是呢是个正面的形象啊，大伙儿一说这红娘也是，哎，你看这位红娘啊，这真行啊，嘿，暗挑大指。其实咱们今天这个事情这里头这个职业啊，应该说叫软妈儿。啊，对对，他这个就是跟盈利有关系了。啊，是啊，红娘那个戏里头就唱了吗，说这个莺莺跟这个张生说呀，我们要是好事成了之后啊，将来结了婚，酒席宴前一定得敬你酒。大概那意思。红娘说，嗨，我也不是奔着你们这碗冬瓜汤来的。冬瓜汤，对对，他开个玩笑。哎，他那意思就是，我不是说指着你们就怎么谢我，我是为了你们好。啊，这个是值得肯定。咱们这故事里面这个呢，这个买卖，他是拿这个当买卖，拿介绍对象当哎生意来的。你看我这一激动啊，这穷摔都掉了啊。当生意做的软妈儿，哦，评剧花为媒里头赵黎荣啊，赵老师演那位，对，你还别说那软妈儿也不错，虽说吧人家是媒婆，哎，对对对，媒婆这个名字不好听啊，你要在外头人家那婚介公司没有说我们这媒婆啊，这不没有，但实际上他这个，哎，对对，过去早年间这叫媒婆。婚介公司可以吗？可以啊，婚介公司婚介所，哎，这个经营规范啊，这个实心实意的给这个用户来服务。我认为啊，尽管这它是有盈利，但是呢应该说从社会这个责任来说，那也是红娘啊，绝大多数的婚介所什么什么婚介公司都能做到这点。咱们今天讲的是极个别的啊，极个别的啊。对了，不过说真心话啊，反正据我这个记者同行人家也是专门采访过这类事情，这种现象在这婚介这行业里头，您猜怎么着，还真有。这叫不叫猫腻，是不是套头，对这客户他是不是给客户下了套了，嘿嘿，这个咱们另当别论，就单说这个事情本身。有这么一位大姑娘啊，这个大姑娘啊，对了，童的姑娘，岁数咱就不具体说了，女同志也不太适合问人家年岁，咱也没必要说人家多大岁数。他呢是这个单身，文中说呢他单身几年，那就两种可能，一种呢之前有男朋友，没准谈婚论嫁未婚夫妻，后来呢不知道什么原因俩人分开了，还有一种可能呢就离婚呗，甭管什么吧，他觉得哎呀我这个岁数也到这儿了，怎么办呢，不这个要不然 到这个婚介公司，因为你这个婚介嘛，他专门他有这个，他有资源啊，这个适龄人群啊，希望这个寻找另外一半的，都到婚介公司来登记。那这个大姑娘想着，你看我要去了以后，啊，的这个肯定他会要求支付一部分服务的费用，这应该的，啊，人家还给你这个挑呢，是不是啊？挑跟你，哎，这个各方面都对路子，合适的男士，还得安排你们见面，啊，是北海什刹海，啊，街头暗号，哎，这是特务，嗨。特务干嘛？好好介绍对象嘛，介绍对象都这样。说好了啊，中午1点半，卡这点儿。为什么呢？大家都是，哎，不对，中午1点半不行了，啊，1点半来不及了。中午啊，12点半到1点半之间，日坛公园啊，南门外头，嗯，跟那地方介绍人带着就跟那等着。哎，你看到你，我跟你说啊，你要是认真观察，你都能看得出来，远远的啊，就在那个。公园门口，一老大姐带了一大姑娘，啊，俩人那有一搭没一搭那聊天，一看就能看得出来，不是说为了这俩人，这谁没事儿站在公园门口那聊天啊？一定是有事儿，而且这眼睛啊，尤其那大姐那眼睛还往四外紧着那看，哎，来了来了，来了，那边来了一大叔，带了个小伙子。一看这小伙子浑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举手抬足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嗯，那一定是穿了夜行衣，身上背了一口单刀。咱这说的不是搞对象，那是什么呀？杨香武啊，打算3到9龙杯去？不是，小伙子收拾的干净，呵，那头刚剃的，哎呀，好，抹着那个头油发蜡，啊，穿着那个锃光瓦亮的皮鞋。啊，头发有多亮，皮鞋有多亮，嗯，穿着那干部服，啊，干部，对，嘿，那个，就是上衣兜里头别了一根钢笔，哎，你看很斯文，啊，哎，这但是啊，明显感觉得出来，小伙子，哎呀，那，哎呦，那个紧张啊，哎呦，那个尴尬，姑娘尴尬，姑娘是尴尬，哎呀，这俩人见了面之后啊，都不敢抬头看对方。俩人都看着那地面，俩人都看着对方的脚尖儿，嗯，好嘛，哎呀，这俩人是这俩人是跟鞋见面来了，嗨，哎呦，脸上臊得跟红布似的，哎呀，半天都说不出话来，俩介绍人也尴尬。其实这俩介绍人互相还认识，是啊，还挺熟的，是吗？两口子，哎，嗨。啊，对，一个是妇联老大姐啊，一个是工会大老王。哎，嗨，行，知道了啊，对，哎，你看给，这叫介绍对象。对呀，啊，你婚庆不是婚介公司，婚庆婚介公司介绍对象也这样，也得约好了。但是呢，现在啊就不去日坛公园了，哪公园都不去了啊！是，就是在他们公司有那个小隔间儿，哎，就约着俩人到这地方来。那见了面之后呢，俩人互相交换一下电话呀，什么名片啊，或者现在是加个微信呢，哎，就行了，可以了。你们就要是觉得可以进一步的交往，那你们私下进行啊。哎，如果你要觉得这个不合适呢，你跟这个婚介公司这个服务的这个工作人员，你跟他说啊，那再给您找一个啊，还是约好时间，就这么一个流程，哈，这个本身这也没什么呀，那不是，你看这交点服务费，交点服务费，嘿，这位大姑娘去那家婚介，好家伙呀，可了不得了，那说您就说普通话吧，好家伙啊，可了不得，嘿。他是想着到婚介啊，说你看我这个情况条件说一下，啊，人家说没问题，这个好说，给你安排，这你看这就不叫事儿，是不是啊？赶紧的，跟您说啊，这个我们得先啊把您的这个资料啊了解清楚了，啊，这个情况，什么收入啊、身高啊，是这个，哎，这是啊，方便 这个让对方知道的啊，不方便咱先不说，方便让对方知道的，那具体情况嘛，家庭成员啊，你大概说说，是吧？你这个大概是什么行业工作呀？哎，这个年岁也，哎，年岁按理说呢是个人隐私，但是呢，具体到这个搞对象，这就不能叫隐私了，这你不能瞒着人家，对吧？哎，这个都应该把这情况跟他说了一声。啊，然后呢，就是说呀，这个啊，这样吧，你呢，这个里头回头来一趟，啊，我们先把你的资料啊，我们先输入系统，有合适的我们叫你来。哎，这你看一开始都没怎么提这个服务费的事儿，哟，大姑娘还觉得还可以，哎，行，可以，可以。等赶到第二回，人家说了，哎，你看，哎，要不怎么说你这条件好，跟他联系，你赶紧来，这儿有一男士。我们给您密了一位啊，密了一位，哎，你看那个征婚广告不说了吗？什么什么条件预密，什么什么条件的人，哎，我们给您密了这么一位啊，嘿，将来应该是啊，俩人要是合适结了婚，将来的日子密了条油哦，哈哈，那赶紧去吧。大姑娘就去了之后啊，说那个男士在哪儿呢？别着急啊，先跟你谈谈。我是女士，我说女士不是，我是服务人员。哦，我是要见这个男士来的。不，你听我说，咱们这是红娘，知道吗？知道啊，一对一的服务。哎，打今儿起，您就是我的英英小姐了，我就是您的红娘了。哎，赶明儿呢给您觅一位张生。哦，他姓张。姓什么不重要。嗯，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一对一啊，这个红娘服务啊，他这个他你得交钱。交钱就交钱，不是服务费吗？对了啊，总价格是63800。但你等会儿多少，其实也不多啊，这是小目标。不。大姑娘一听，怎么那么贵呀？63800，你瞧，一对一的专属，哎，我专门就给你密这个，是不是啊？密就是我，你看你是英英啊，我是红娘，专门给你密各种生，各种生啊，有张生，有李生，王生，哎，各种生啊，合适的就是跟你这。年龄适合的这个年啊，你们这个人啊，男士吧，男士，成功的有实力的男士，这个我这儿门清。你看63800，你不白花呀，你将来你组建一个家庭啊，和你看12个月见12个人，哦，12个月一年，一年让你见12个，这12个里头你都跳不出去满意的，不能够吧。大姑娘一合计，反正这价钱是贵点，但是正在想正犹豫呢，哎，这位啊，这位服务人员啪打出了一张，哦，大猫干嘛呀，就打出了一张照片，把这照片放在桌上，你看看。大姑娘一看，呼，哎呀，照片这主这小伙子别提多漂亮，特别的俊本啊，哎呀，好家伙，眉分八彩，目似朗星，鼻直口阔，哎呀，尤其那个脸色啊，呵，那叫一个嫩呐，就好比是煮熟了的鸡蛋扒了皮儿，在面粉里头打了一个滚儿，就那么的嫩。你说行了，这都是人家评书的那个套词儿，就这么形容，貌比潘安，哎呦，这个漂亮啊，长得嘿，这个工作人员说了，你看，哎，就这样的，怎么样，长得跟唐僧似的，那他得还俗吧？还俗干嘛呀？你再看这个，又拿出一张来照片，哎呦，这小伙子呵，电影明星一样。这姑娘刚看头一眼都差点认错人了啊，哎呦，他哎呦，他也征婚呐，他是谁呀？不是，我说他长得像啊，像什么呀？ 哎，你看了没有？这个小伙子长得像不像那个许仙？ 哦， 那算了，我这个也不能破坏人家庭。嗨，人家跟白娘子过得好好的，行，就这个意思。以后给你找的就这类的，怎么样？哎，他这么一说，又给他看这照片，大姑娘动心了。那你就安排，赶紧让我们见面吧，赶紧。啊，那个先交23000，啊，余额回头给你办这分期付款，可以，没问题。哎，那就见呗。大姑娘一想，你都说了，你这照片这个长得漂亮，这男士我看着满意，那就约他见吧，可以呀，约他见呗。但是他没空啊，各种理由，哎呦，我这忙着呢，哎呦，不行，我哎呀，这个那个的，各种理由推脱，就这个照片这男的。顶底没让这大姑娘见着，再到后来呢，安排她见了吗？还真见了。见了这么几位之后，大姑娘可是不乐意了。不是你这个，你推荐这些人，这不太符合我这标准呢，啊？而且每回啊，就他这个，就这个工作人员，号称叫红娘这位。每回都跟赶三关似的，赶紧来，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男士，来坐，喝点什么不喝呀？不喝算了，哎，我还没说呢，行，你们先聊着，快，跟这男的也就大概齐，也就见面谈话不到半个小时，顶多半个小时，也就够双方寒暄问候，啊，各报家门，然后互加一个微信，这就差不多了。到了半小时，这位红娘啊，红姐就进来了。一开门，走，快，走，把这男的带走了。哎，大姑娘一想，我们得深入的谈一谈。不，这你们私下聊，感觉这有点，你这太着急了，你这个，啊，而且有的情况呢，对方的情况呢，也不像这个一开始那资料啊，包括这他们这个婚介公司介绍似的。大姑娘见了一位男士，哎，说了啊，跟你好，之前就跟他说的，好家伙，了不得了，这位年薪百万，年入百万，得了吗？哎呦，真的，见了面之后一聊，就问这男的呀，哎，听说你这挺有实力，哎，我这是，哎呦，嗨，你看怎么说了，哎呦，反正现在这个啊，这反正是压力，实力啊，就是实力，就是压力，就是压力。不是，就听说你挣不少，那是还就得还啊，得还，是不少，可不是不少吗？必须得还。怎么听这不对呀，啊？不是人家说你他们这婚介这是你是年薪百万啊？嗨，百不就对呀，啊，我就欠着债呢嘛。啊，你欠啊？我负债700万啊？哦，这么个年薪百万啊？这不是胡闹吗？可说呢。再有就问了，说你家庭情况怎么样啊？啊，是家庭情况，反正是吧？你这个婚姻啊，啊，这哪说的好去？嗯，啊，不是你啊，不是，就是说呀，我这个有孩子没有啊？有是没有来着？哎，哈，好嘛，这都弄不清楚，你看看，弄得云里雾里，让这位大姑娘，人家真心是想通过这个婚介呀，找着自己另一半，人家是实心眼儿。所以他心里没安全感，就不踏实。这都介绍的什么人啊？再到后来，大姑娘不干了。你要这样可不行，啊！你要这样的话，那你不行，你就，你我这服务费，你得退我。哎，那你听这个好，公司说那不成，没这个道理。告诉你说吧，是不是都给你安排这些男士跟你见面了？每次我们花费挑费也不少呢，是不是啊？你看看这个你。你是不是啊？有是不符合条件的，但是我们给你提供服务了，就拿这个说。后来呢，他也是找了有关的这个什么部门吧，最后多方调解，这公司退了这位大姑娘啊一部分的服务费。咱就说这个事儿啊，说你这个是不是也有一个行业监管人这行业标准这个问题啊？你这玩意本身这婚介是好事情。啊，但是你好事儿，你甭管是盈利不盈利，您这个哎，职业道德，包括这个，啊，这个整个的这个职业操守，都得有啊， 不多聊，感谢各位，接茬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和新闻天天谈。 Je suis celle qui s'est perdue contre ta peau quand on se cachait près des bateaux pour mettre nos corps à nu. Un jour il y a comme ça des gens qui passent, c'est la vie qui grandit.Mais je garde en moi des bouts de toi. Oh non non non, on n'oublie pas tout ça. C'est notre histoire d'amour, je voudrais la vivre encore une fois. Efface aux vagues de l'océan, tu m'attends 风雪沿着